each other. We'll never part. Our love is from the heart. We never say I don't need you. We are forever. I am the one who said that you are free. When death it seems so hard to be, and nothing would cheer you. I am forever. Wasn't it I who carried you around when all the walls get torn down? When things went to the I am forever. I am forever. We are forever. We are forever. You are the sun, the light, summer sky.

the shadow on me to tell me. 好像你的时候并不遥远。

这首歌怎么听都觉得很耳熟，因为它跟花儿乐队的那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的前奏，包括中间的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像，所以呢，也曾经的他这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也被指抄袭了刚才听到的黎明的这一首《我的亲爱》。而其实黎明的这一首歌呢，是由日本的著名音乐人真源静之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而粤语版的词呢，是由刘卓辉为黎明量身定制的。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来听到的是黄丽玲《我值得》。 把委屈脱掉，换上自由奔跑，我选择离开你幻想中的美好，因为我值得做回自己最好，不需要为你化妆，好像我是你想要。你要那个谁，烟熏的夜，朦胧之间只准看着你的脸。谁踩着高跟鞋，每日每夜只能跟在你的身边。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跟谁约会，要去哪里就都不需要对谁报备，爱要完美无缺。不像那个谁，你要那个谁，爱慕的眼，从头到脚把你都看清醒一面。我的心里面是你的嘴脸，越想爱就越不得人疼的可怜。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跟谁约会，要去哪里走走，不需要跟谁报备。 这是黄丽玲《罪恶感》专辑当中的最直率痛快的摇滚歌《我值得》，歌词呢是鼓励女人要爱自己，要看重自己，不要为了爱情而做了谁的附属品。其实每一个女人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且只有相信自己值得一切的美好，才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其实男人好像也是这样，像赵传，很丑可说很温柔，这样也是很有魅力的。来听到赵传的这一首《我很丑可说很温柔》。 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体重边缘，在钢筋水滴的丛林里，

是王杰还有苏芮合作演唱的《梦醒的我》，在89年的时候收录在王杰《是保我真的一无所有》的专辑当中，这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关于他们两个人的合唱。可是跟一般合唱曲不同的是，这两个人几乎是各唱各的，主歌呢全由苏芮，副歌呢全由王杰来发挥。可最过瘾的是还是后段副歌苏芮飙高音的那个和音，将歌词狂热的心将永远继续的这种摇滚精神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到的是姜育恒《远飞的心》。 忘掉一切，我的心好像远飞，想飞的心却没有那片天空，所有的梦想在风中渐渐远去，所有的过去和你遥不可及。忘掉一些，再忘记一些，再多给一些空白已久的心灵，新的心境，新的路，再离开你。 远飞的心，这是出自于他的老搭档李子恒的《悲恋情歌》的作品之一。恰恰呢，这也正是飞碟唱片为姜育恒树立的一种音乐风格吧。而这一首歌的那种天高云淡的旋律还有编配呢，则是为整张专辑淡淡的忧虑氛围填上了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晴朗的气息。 OK，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倒带》。 你所谓 Thank you.